澳门的新冠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早9点合共有65名核酸阳性个案，涉及45女20男，年龄介乎8个月至89岁，其中24人是有症状感染者，41人暂时无症状，列为无症状感染者。中心又说，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至今共跟进2965人，其中437人是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新界地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0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6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元，跌1.8；腾讯控股377元，跌4元；盈富基金21.64，跌2.4；美团194.2，跌7.2；理想汽车146.8，升9.5；友邦保险79.95，跌1.65；京东集团244.2，跌12.6；吉利汽车15.84，升7.8。港交所366元，升1.8；新东方在线18.92，升1.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05，瑞士法郎8.114，澳元5.433，加元6.054，新西兰元4.922，欧元8.241。每百日元对港元5.7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0点，升4点。港金报17,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5.93美元，卖出1,82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嘅抗业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抗业街近住朗屏八号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 ，A37同埋268C 咧就要改道行驶嘅，就系封咗一段嘅抗业街近住朗屏八号对出一段。咁另外咧，较早前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咧，仍然系唯一行车线封闭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迪士尼。

咁但係咧都係冇電嘅，咁啊直情行咗成幾廿層樓先至翻到屋企，諗住翻去沖個涼啦，連水都冇埋啦已經 係。喂，而家嗰啲即係屋苑咧，好多都係三十幾層樓啊，四十幾層樓咁高、 啊。尤其是天水圍嗰邊，因為好多啲公屋咧都係三十幾，可能四十層咁樣啦。你真係其實昨晚咧七點零鐘咧都喺度話，冇電啊，等一陣間啦，即係 以為會好快搞得掂， 一定會冇問題咧，即係你從來冇諗過，喂要停 兩日 咁耐，而家有啲地方係直情話要停兩日電啊嘛。 不過有某啲就已經係恢復翻嘅 啦， 不過都係不幸中嘅大幸咁樣啦。咁啊，另外一個不幸中嘅大幸就係發覺咧。原來咧，即係新界地區咧，係可以見到星星嘅喎。係啊，因為整個地區停曬電咧，街燈啊，連呢、這個即係嗰啲交通燈都冇嘛。借得嗰啲車燈啊嘛，啲望上去係見到星星嘅，原來 其實都好難想像啊， 好難想像。 不過咧，即係如果我平時行過咧，見到嗰度橋咧，其實我唔知咩嚟嘅。 Me too， 我都以為係行人橋嚟嘅，原來係真係電纜嘅喎。 係啊，即係你完全冇諗過呢樣嘢，同埋你諗唔到嚇咁脆弱，突然之間就平凡就冧咗落嚟啦，已經燒到係可以。 不過佢係可能係即係災電纜啦、就唔係災人咁，於是嗰、那個結構未必話係真係咁勁嘅。我估啊嚇。 咁發生呢件事之前，你有冇留意？有冇呢啲橋？ 我 未見過， 未見過，第一次見。 同埋我哋唔係真係住喺個區份啊嘛。但你諗唔到哇，原來一條電纜咁樣就可以影響到成個元朗啊、屯門啊、天水圍咁多嘅用戶，真係慘啲。 主要係佢咯。 係啊，所以琴晚都有好多即係屋企人都住嗰邊啦，所以都拍片啦，都話哇樓下咧不停就聽到咧啲警車啊、救護車啊、消防車啊不停喺度喐喐喐，即係不停嗰個就可能有好多嘅朋友真係需要救援，因為可能喺屋企冇咗電嘅時候，佢都唔知點算。 尤其是醫院嘅朋友啦，因為有好多啲即係衞生嘅一啲儀器或者設施咧，其實都需要電噶嘛，即係好影響咧。其實即係醫院嘅病人㗎。 睇新聞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即係住屋苑嘅朋友，可能要洗腎啊！如果冇電咧，都係麻煩 嘅喎。係，同埋有啲朋友咧，即係你知而家成日都會儲定糧先喺屋企咧，個雪櫃冇咗電都未點算。琴日啲人話：哎呀，我啲凍肉唔知點算啊！真係 啲雪糕融曬啦， 一定融曬啦，係啊！不過就見到有多窩心嘅情況嘅，譬如咧就見到有啲仔女咧，咁啊攞住個燈咧就去車站嗰度接媽媽放工啦，帶佢翻屋企啦，又有啲朋友咧就唔出去食饭啦，就喺屋企咧就烛光晚餐，咁即系之类啦。不过都又系辛苦多嘅，因为好多嘅居民都话咧，其实佢想出去出面食饭，但系喺出边嘅餐厅或者铺头咧系太多人啦，要等好耐好耐好夜先食到饭啊！ 咦，餐厅铺头都有运作，其实已经好好噶啦， 好难得啊！ 系啊， 系啊，我谂都系有限度，因为佢全区停电，你都冇办法。有啲人系即系屋企冇饭食，如果我用电炉嘅时候点算咧？你做咗煮饭啦咁样，咁所以对于好多喺嗰度嘅居民咧。真係極度唔方便啊！琴日係， 另外咧，即係我好喜歡嘅珍寶海鮮房啦，就喺個公海嗰度咧就沉咗啦。 哇！呢件事簡直係離奇啊！ 我覺得好似係一個人嘅一生啊！即係本來珍寶海鮮房咧就係哇好靚啊，金碧輝煌啊咁樣，亦都紅過啦，紅牌阿姑咁樣咧，好多人嚟啊，賺過好多錢啊咁樣，但到最後冇人要，冇生意，咁要咧離開呢一個地方，到最後咧葬身大海喎， 好慘啊！ 好慘啊！好似一個人嘅一生咧，好似一個紅牌阿姑咁樣咧，曾經風光過，到最後咧要瓜柴。 係啊，佢話俾我聽沉嗰個時候咧，我即刻響起嗰首咧，即係泰坦尼克嗰首歌。 係啊，我都係 喎， 我都 係 喎，唔係黑湖高安喎。 係咯。 過千米嘅深海，你點揾得到咧？有啲人話、如果我哋香港嘅即係嘅海域當中咧，突然間真係唔好彩，即係喺香港海域沉咗落去嘅時候咧，可能成為咁多位嘅嗰啲潛水友咧，喂，我潛落去睇下呢一個珍寶海鮮房係點嘅喎？有啲人，但而家你千米之後就真係冇可能， 好難揾得到添啦。 咁佢成日話環保環保咁樣啦，咁架船沉咗一千米就唔打撈嘅啦，即係打撈唔到啊！ 我諗打撈翻上嚟都係唔用得 嘅。咁一定唔用得啦，但係佢都係一個垃圾嚟噶嘛。咁我哋平時都連啦，唔可以抌垃圾落海。 有冇聽過啲珊瑚礁啊？即係咧掉啲石落去，等嗰啲珊瑚咧可以長翻出嚟。 黐住嗰啲石， 係啊， 咁佢就擺喺船落去，等啲珊瑚跟住個船咁樣散。 但係呢個係我哋自己講法嚟㗎啫， 可能你跌咗落去，即係沉到落去過千米嘅海底裏面，可能佢已經瓦解啊，慢慢已經碎嘅，即可能唔知道會唔會。 係啊，因為太舊可能。 可能沖嚟沖去，你都可能碎咗咯。即係其實都係有機會影響咗。 可能喺海底咧，嗰張黃椅咧就喺度。 可能第時變咗個熱點咧，嗰啲聖地可以落去下探險啦。 探險潛水咁樣啊！希望呢一啲咁嘅意外啊，或者一啲唔開心嘅嘢咧，唔好再發生啦。即係一單都嫌多啊！ 沖走佢， 沖走佢。 尤其是停電嗰啲咪幾嘢啦。會開始今日兩小時 Made in Hong Kong。 极限装，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完美，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说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 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hey, 讲义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坏。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斩，竟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定还是一探究竟，不再为你心死。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千亿去抢杯，就用力转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晒真到需要激战机会，一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复未会。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那可以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知我正晚上杯，但我更用晚我再懒去杯。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个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义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坏。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斩，竟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无条件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相信。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千亿去抢杯，就用力转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勇士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未攰。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Yeah， 突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今次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未攰。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打破天安排，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即系有阿罗敏庄喺我身边咧，我安心嘅，即系安心过安心出行啊！ 你知道好啦， 点解咧？因为咧，我今日啊，究竟拣咩歌咧？咁我哋知道我啲歌都系喺嗰啲集锦碟嗰度搵翻嚟嘅啫。咁咧，我就啊喺度头痛紧嘅时候，罗敏庄话：，等我帮你搵。咁样攞只碟咧，佢一讲嗰只，我已经话系、哦、又好听又未播过，就系呢一个德国女歌手啊 ，Vincent Contini 嘅呢一首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其实李志刚做呢个环节都好头痛噶啦，因为咧佢日日都要去拣一首经典歌嘛，仲要斗歌同我一齐斗、啊。 同埋我咧好似咧即系老人痴呆咁样咧，我成日觉得啲歌我已经播过晒啦，好混乱啊，唔知呢个环节会播过咁样嘛。 系，但系 Cha Cha Cha 呢首歌咧，即系我认识就叶倩文姐姐个版本啦， 系啊，1986年。 但系呢一首经典嘅歌曲咧，85年嘅时候咧，啱啱食正一条水，就系咩咧 ？Disco 风。 嗰時嘅 disco 咧，簡直係因為七八十年代風靡全世界嘛。呢首歌直情係一啲 disco 嘅樂隊外整嘅時候咧，好多人中意噶。 仲要最特別嘅地方係 disco， 但係唱叉叉叉同埋跳叉叉叉。 跳叉唔係，其實 disco 係好需要呢一啲歌噶，因為其實你中意去跳舞嗰啲人咧，其實可能已經食過夜粥噶啦嘛。譬如可能學過社交舞啊咁嗰啲啦，咁佢哋即係可能識叉叉、rumba、tango 啊咁嗰啲。咁如果你啲歌咧係專俾佢哋去跳呢一種舞嘅話咧，係會容易 hit 好多噶。 當時你喺D 嗰度睇緊嘅時候咧，係咪啲人喺個 disco 裏面跳 cha cha 咧？ 唔係啲人啊，我都有份，我都有，我梗有跳啦，上點落落落點上上啊嘛！我跳 cha cha 出神入化噶，我可以轉身。 你用李小龍一樣？ 梗啦，我用截拳道嘅精神去學 cha cha。 我成日覺得咧 ，disco 裏面跳舞咧，一個係一個點講咧？好高技巧噶，因為咧裏邊咧其實冇一個話啊呢、這個 disco 舞你冇分噶嘛，點解你跳完之後咁有型啊，令到大家咧即係注目你啊，呢樣嘢好難。 但我又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落到 disco 嘅話咧，你唔使你跳得靚， 唔使諗咁多， 唔好諗咁多，係啦，即係你買完杯 buy one get one free 之後咧，就去個場中間嗰度亂咁跳。 係啊，同埋你其實跳嘅時候咧，你唔係淨係跳噶嘛，你個頭會望人噶嘛，即係望下呢一個，望下嗰一個咁樣，其實都係一個舞步嚟嘅。再唔係咪學我個 friend 樣咯？睇场， 睇场， 望住个场， 望住个场， 揿住嚟跳， 揿住啲， 系啊， 都正喎，真系。 哇，咁啊，趁住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热辣辣呢只歌真系够晒 hot 啦吓。喂，唔该晒你啊，罗敏庄。 傻啦 ，cha cha cha。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 cha. 咗啦。 上点落落，落点上上。 仲有个 pat pat 夹啲。 仲有个最后嘅动作系最有运动量噶。好正啊！叉叉叉，转头新闻之后咧，斗歌啦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电表示，受电缆桥火警影响而大停电的元朗、天水围和屯门已经在今早八点几全面恢复电力，但供电可能仍会不稳定，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减低电力负荷。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再次代表中电向客户和住户致歉。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关注今次的罕见事件，昨晚调动跨部门应急机制，维持紧急和医疗服务。政府就事件对市民造成不便表示抱歉。他又说已经责成中电在三日内提交初步报告，14日提交详细报告，防止同样事件重演。被問到政府點解未有使用緊急警示系統通知市民，謝展環話：由於今次只係涉及局部地區，因此冇發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最後一次以官員身份出席立法會大會，佢喺會後見記者時感觸落淚，感謝議員過去五年對食衛局嘅支持，提供寶貴意見，令政府多項工作順利進行。陈肇始话：自己服务政府十年，佢特别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辖下各部门嘅同事。特别过去两年几面对抗疫工作，大家不遗余力并肩作战。未来佢会继续喺不同岗位服务市民同埋贡献国家。陈肇始回顾过去五年工作，表示差唔多一半时间都喺度抗疫，政府一直表示差唔多一半时间都喺度控疫。政府亦都一直努力不懈推动其他政策。他又说，后任局长卢颂茂的性格属于迎难而上，相信在他带领之下可以继续守护市民健康，又祝福卢颂茂工作顺利。即将卸任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大会之后表示，没有特别的感受分享，但工作几年有相当多的收获，特别是在劳工及福利政策上的改善，大部分都成功做到，亦都部署好蓝图和路线图，希望日后的政府不断优化对劳工的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到会否在决定取消对华部分关税之前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拜登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他有意跟习近平对话，但是时间未定。拜登较早前说可能很快和习近平对话。有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拜登正是考虑取消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但在下星期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不会有任何决定。中美领袖上次通话在今年3月18号，当时两人透过视像方式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13点，跌246点，总成交7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0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2,39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4.3跌个半，腾讯控股377.6跌3.4，美团194.7跌6.5，盈富基金21.66跌2.2。理想汽车147.5升10.2元，友邦保险79.9跌7，京东集团244.8跌12元，新东方在线20.2元升2.7，

小姐又有嘢要你决定啦。 讲啦， 李志刚话个斗歌时间咧要 cut 成半个钟，但系听众话咧想一个钟啊。 大小姐，我哋决定唔到啊，你明察秋毫。 听众系我哋嘅老细嚟噶嘛，梗系听听众讲啦。嗰、那个乜鬼李志刚啊，炒咗佢啦！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咪咪、罗敏庄、阿土、 Mandy、康哥，记住听啦喂。 嗱，有一个好嘅对手咧，其实系即系令到呢一个决斗咧系更加劲嘅。当年啊吓，西门吹雪， 我想话徐小凤添，唔系陆小凤， 陆小凤，徐小凤系啦， 陆小凤 喺个紫禁之巅， 紫 禁城嗰度啦吓，打到真系落花流水。我哋斗歌有啲相似嘅， 好嘢吓！嗱，你首先又系用咗一招啊吓，首先赞咗个对手先， 冇错， 将佢捧到天咁高， 捧到上去紫禁之巅上面， 跟住一炮就打佢落嚟， 又未至于应该要四五炮嘅，因为呢一个都系难缠嘅。好，首先要讲下今个礼拜我哋嘅题目先。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即系乜方向都有啦， 咩方向都有啦，系啊，总之啲歌即系总之有上面嗰啲字又好，你觉得同呢样嘢有关嘅都 OK。 好啊，咁你先定我先啊？ 我先啦、 啊。好啊， 我希望用歌曲令到听众开心。 第二招，第二招，蛇仔饼重打动听众。 因为呢一只歌真系好有正面嘅意义，同埋希望大家努力奋斗，面对前面嘅逆境咧，系有阵时咧会心灰意冷，但系只要你继续坚持嘅话，就会有成功嘅一天啊！ 啲前程感受。唔系喎，呢、這个诗词咩富士山下嚟嘅，都唔系喎，陆小凤嚟喎，呢只真系， 哦， 又唔系喎，呢只系哇，出师不利啊嗱，出师不利，舞拜四国啊，阿姐雪梨俾你啦，唉、哎。 你咪停电停一 拜下四角先啦， 唔关我事噶，因为你嗱近排咪电台啲嘢窒嘅，其实 系啊系啊， 窒咯。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助力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助力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总要步步前 往。 你聽到咧，即係以前嘅，即係一啲經典嘅歌手唱歌咧，佢每一個字咧都係咀嚼完之後先唱 嘅，係啊，講唱到嗰個意思出嚟嘅， 係咯，即係好細緻嘅唱得。 係啊，我都揀得好好啊，雖然咧撞咗幾隻歌先撞到啊， 三次啊，三次啊， 窒三咯，我飲 啊，嗰啲叫如果窒咗三，你就要點樣啊？ 当我铺书 系啦，系咪咁样噶？我记得系类似咁样嘅。 浪漫前程感受 好，你就打个前啦。咁好啦，我就守尾门打个后。我用你嘅偶像，净系听嗰个前奏，睇下几劲。 婚纱背后 见唔见到啊？ 见到啊！你个 小凤姐入紧嚟啦。 系啊系啊，嗰、那个系郑裕玲嚟噶嘛？ 啊系， 系郑 万梓良啊，万梓良、啊。 万梓良唔系郑裕玲瞓咗喺度， 系 万梓良就想锡佢。 喂。 然后呢阿郑月玲流咗一滴眼泪，跟住小姐我冇入嚟啦， 系咩？入嚟啊，小姐。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笑，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宴，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心事，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宴，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事，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信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婚纱中。 让我心中安静。

我覺得佢係一嘢抌個風褸去，跟住咧笠住咗個女仔個面。 其實羅敏莊，你嘅人生係一部喜劇嚟嘅，你係應該要做鬼馬雙星嘅。 好，你出富士山下， 好正啊！可富士山下，即係咧佢可以將一個非人，即係其實即係訂煲啫嘛，搞到好似咁即係嚇咁有道理， 好大咁 好大啊，好有道理啊！ 但係最尾都係訂件風褸，你笠住嗰個女仔個頭。 係啊，你唔好因為愛我搞到冇人睇到富士山啦、啊。 點解？哇！OK， 你咁有詩意，我繼續 keep 住你嘅詩意啊，繼續下，繼續留喺日本啦。我揀咗呢一隻日本最近有啲咩花睇啊？ 樱花 系啊， 哦，樱花树下 得唔得啊？做咩事啊？ 做咩啫？ 做咩事啊？ 好好啊，简单。 以退为进，以退为进。 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置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明，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置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岁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愿临今天，而换上满地青苔。有天知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换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我希望我哋节目嘅监制咧，下次我哋斗歌嘅时候咧，揾一个朋友嚟拍低我哋咪后讲嘅嘢。 而嗰啲嘢系唔可以喺正常途径出街， 绝对唔可以都出唔到街嘅吓。拣得几好，张敬轩。 好听啊！呢一只真系。 樱花树下，咁你知唔知道樱花熟咗之后会变咩啊？ 樱姐，因为佢后生嗰阵时候可能叫阿樱花。 咁佢老咗之後咪叫櫻姐咯。 但係櫻花好似咧開到咁上下咧，嗰啲花瓣會甩曬，然後就成個天空都係嗰啲粉紅色嗰啲花瓣。 你唔好話俾我聽，櫻花熟咗之後有果實變變櫻桃啊！ 我其實以前係咁諗嘅， 係 啊。但係照計唔係咯，嗬。 但係櫻花樹下咧，真係好多嗰啲花瓣跌落嚟咧，好靚噶。 嗰啲全部係嗰啲遊客熬噶， 唔使你掃啊，梗係你好開心啦。 喂，呢半個鐘我哋覺得我好有詩意啊！ 啊， 我哋真係惺惺相惜啊！ 真係啊！ 嗱，一間之後我顯真功夫噶啦，兩分鐘以後。 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覆蓋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新界地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區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酷熱，下周初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1,240點，跌319點，總成交813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291點，跌15點。深證成分指數12,355點，跌68點。部分活躍港股，阿里巴巴103.9跌個九，騰訊控股376.2跌4.8，盈富基金21.58跌3毫，美團193.3跌7.9，新東方在線19.94升2.44，理想汽車146.4升9.1，京東集團243.4跌13.4，友邦保險79.6跌2蚊，吉利汽車15.8升7.4，南方恒生科技4.574跌1.3。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85，英磅9.598，瑞士法郎8.111，澳元係5.433，加元6.053，新西蘭元4.924，歐元8.24，每百日元對港元5.7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47。日經平均指數報26,149點，跌96點。港金報17,0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3美元，賣出1,825.81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车龙排到近碧桃花园。就喺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亚公角有意外，龙尾喺碧桃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咁反方向咧，司徒拔道去山顶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碧桂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嘅矿业街因为紧急维修，矿业街近住朗平八号一段嘅全线系暂时封闭，巴士路线 A37 同埋268C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跟住係強制檢測公告，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將軍澳建明村建華樓、將軍澳怡明村怡月樓、灣仔堅尼地道54至56號倚雲閣、沙田和斜村文和樓、屯門兆康苑兆傑閣、天水圍天華村華友樓、鴨脷洲漁安苑霞安閣、荃灣環宇海灣三座和牛池灣永定道20號怡富花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air every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 high.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up from the world below. A band of clear winds blow. Hang on to used to be, live their life 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buy.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各位，我哋一定要努力向上啊！ Love lift us up where we belong。 边个喊啊？边个喊啊 ？Where the eagles cry。 喺边啊？ On the mountain high， 喺座山嗰度。 喺山嗰度喊啊？ 唔系，即系叫。 拣得好啊，李志刚！ 诶、哎，多谢你，多谢你。 边套戏啊？ 呢、這个诶，冲上云霄。 哦、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Richard Gere。 即系唔系张智霖嗰啲？ 梗唔系啦，哎呀，嗰度真系西片嚟噶。Richard Gere 做得好，只歌又正。 讲咩噶？ 讲一个诶、officer 同埋一个 gentleman。我真的不好记得去做戏做咩啦，仲我只系记得 Richard Gere 咧，佢有个拍档男仔嚟嘅，咁喺入边做嗰啲错嘢，咁佢吊颈自杀，但系佢系全裸咁吊颈嘅。 即系你细个净系记得呢一场戏啫，就 系、 是、全裸。 佢全裸同埋 净系记人全裸， 同埋见到即系一家大细咯。 呢套戏唔系我的年代噶， 唔系噶， 我直情翻睇都未睇过。 哦哦哦， 但我好似记得即系嗰个封面系点嘅， 系 Richard Gere 拧转面望嘅，戴住白色帽，好有型嘅。 哦， 都系讲军人嗰啲啦，都系 Top Gun 嗰个时间嘅。 哦，好啦，拣得我英文歌，咁我拣翻我的年代啊。咁啊，即系如果要赢你嘅，梗系要拣啲劲嘅歌手啦，拣阿超 B 心目中嘅哥哥张学友。 学友哥哥嘛，冇错啊！ 啱啊，啱啊，啱啊！嗱，呢个即系歌名里面咧，上上下左左右都冇嘅，但我觉得听众拣得好，来来回回 哦，都有嗰个意思喎。 系啊， 啊拣得唔错。 有相聚，有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终于依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如像初春的天气，无论天晴天阴洒雨洒雾，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缅，多么似旧影戏。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空信一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 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有相近，有分歧，还是始终痴恋你。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否则不可能一起。我等待着我希冀，还像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晴亦天阴，洒雨洒雾，只想再碰着你。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缅，多么似旧影戏。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哇，好似突然间翻咗去读书嘅时间， 好正啊！哥哥，唔系即系张学友， 张学友 歌神啊， 拣得非常之好啊！来来回回都有咧，上上下下左右嘅感觉啊。 O、okay、K 啊，听众拣得好啊！喂，不过啲听众咧真系好醒嘅。头先一听到你话咧，即系三炒啊，十三乘三啊，等于三十六咧，啲人问你点解、啊？ 我是计错数的，十三乘三应该是三十九。 头先其实我都听到的了，应该是三十九。三十九。但我又不敢讲，因为你只讲教我们，如果人家做错了你千祈不要不要提人家做错。我是没提。 我是有这么讲过，我是有这么讲过，因为个错过是我嘛，那你当然不要提我啦，是不是？ 不要提， 但今次真的要错，真的要澄清。十三乘三是三十九。 很多人讲话十三乘三怎么得是三十六啊，这样。 因为其实文盲的人呢计数都不懂的，所以我是两样。 同埋基本上你只要一路都是想着操到个上围三十六就够了。 是啦，够了，三十六够了。 想三十九 了。 是。 同埋我以为以前小时以为三十六岁这么老要死的，但是都没。 喂 喂喂，不好。是啊，十三乘三是三十九，更正一下。啊，咁心水清。我告诉你，我出以下这位歌手，他一定赢。 赢硬， 因为 你几时请我上嚟做嘉宾？ 边个节目先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应该得嘅，但我谂嗰、那个另外有一个就系负面情绪， 就唔好啦， 系啦。关淑怡， 劲啊！劲啦、啊、呢只歌，我估到你会出呢只歌， 去咗另外一个境界，突然间，好似。哇！你而家即刻写显劝两个字俾我睇啊！ 好难， 好难啊！ 挑 C 边嘅 嗱，挑 B 显劝两个字嘅笔画加埋几多啊？ 个笔画，个笔画我唔识喎， 1809。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从来是变，不相信这一天，而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成长。心软，震撼仍然没讲，爱念仍然未说，心声及早相欠，情话已伴仿佛没间断，如经过排练，爱恋篇。在暖，你跟我牵劝，在这夜前，从难碰见。 从来是等，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人声后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看星光在远， 李志刚今日充分表现到专业 DJ 嘅质素，十三乘三等于三十六，再加埋播错歌，十二个 emoji。 嗱，唔好提人哋错处啊！如果人哋唔出声嘅话， 咪 有 再讲啦， 由得佢讲。 呢个真系要更正嘅，系啊！嗱，显炫星光吓，俾你守尾门，罗敏庄。 我守尾门啊，咁我梗系要拣佢经典。嗱，曾经有人话过，我哋呢个斗歌节目嚟去都好似系嗰几个歌手。 边个讲啊？ 有啲人、 哦， 但我承认，因为嗰几个歌手真系非常之出色，而且一出佢哋嘅歌咧，真系好似即系无敌咁样啊！呢位歌手，你都会中意，佢中意紫色， 陈百强， 我亦都拣嗰啲嘅歌，你都叫好嘅， 斯文瑞， 后嘅 后啊， 四个字， 从、啊、今以后 ，yes， 拣得好好啊，你赢啊，今次， 啊、真系， 你赢硬啊，哎呀！好正啊！你真系好叻女啊，好生性啊！ 你唔使以退为进啊！你已经有两个错处噶啦。 常在这路过夜店，和你庆祝欢乐。无奈最近你在说，情绪变得低落。谁料今天这一个地方，我不应一个前来糊涂乱撞。原来你另有伴侣，和你共享音乐。门外我在看着你，唯有汽车声落。留在街中欣赏你目光，绝不匆匆进来叫你不安。完全忘记了从前开心地方，离弃我又何干，只要我绝望，唯有绝望错过，完全不知在何方，仿佛这里旧日无人陪我亲热地对望。从此你不必再推说近来爱寂寞，从此每一天我等眼泪流光。 全忘见了从前开心的地方，离弃我又何干，只要我绝望，唯有绝望，完全是错过，完全不知在何方，仿佛这里旧日无人陪我亲热地对望，你不必再推说近来爱寂寞，从此我不必再因你任时光尽丧。 听众都好有 taste， 佢话咧，你即系你出从今以后，你真系冇得唔投你啊！ 好嘢，因为呢一只歌系我自己都好中意，我中意徐日勤嘅编曲， 叻仔啊！ 你见唔见到我而家好多白头发啊？我都是学徐日勤的 灰色的喎，佢头 灰色了咩？ 系啊，唔系白色。 哎呀，你揀得好啊，罗敏庄，我可唔可以成为你的 fans 啊？ 你唔好扮晒嘢，你自己投咗俾自己一票，我见到啊。 系啊，我自己打 嘅。投我啊！ 从今以后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受到电缆桥火警影响而大停电的元朗、天水围和屯门已经在今朝八点几全面恢复电力，但是供电可能仍然会不稳定，并且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减低电力负荷。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再次代表中电向客户和住户致歉。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关注今次的罕见事件，昨晚调动跨部门应急机制，维持紧急和医疗服务。政府就事件对市民造成不便表示抱歉。他又说已经责成中电在三日之内提交初步报告，十四日提交详细报告，防止同样事件重演。被问到政府为什么未有使用紧急警示系统通知市民，谢展环说由于今次只是涉及局部地区，因此无法出。后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社交网站宣布退出民建联。张国军说昨日和民建联主席见面，表达虽然他保留党籍符合法律和特区政府的要求，但是他希望能够方便上任之后展开工作，所以决定退出民建联，并且感谢民建联一直以来的栽培和给予发展的机会。张国军在获任命做律政司副司长之前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亦都是民建联副主席。他在星期日获任命之后已经辞去立法会议员一职。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说，截至昨天下午六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15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67万宗，超过464万人康复。朝中社报道，中央紧急防疫部门正是进一步提高并且巩固维持全国群体免疫水平，全国的核酸检测网缩短检测时间，提高检测精准性的措施陆续出台。专家仔细分析发烧者的临床症状、药物反应状态、重症比率等，提高分析装置利用率，密切注视是否有出现新变异病毒株。阿富汗东部地区发生 6.1 级地震，当地官员说已经造成至少255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并且预计死伤者数目可能进一步上升。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地震震源深度51公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都感受到震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8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9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4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2.5跌3.3，腾讯控股372.8跌8.2，美团192.1跌9.1，盈富基金21.46跌4.2，新东方在线19.94升2.44，理想汽车145.9系升8.6，京东集团240.4跌16.4，友邦保险79.1跌2.5，吉利汽车15.68升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6.52，瑞士法郎0.968，加元1.298，人民幣6.724，英鎊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5，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經平均指數報26,149點，跌96點，港金報17,09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3美元，賣出1,825.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較早前近亞公角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一大比較車多，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就在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亞公角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大車多。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在橋面燈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咗，咁第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去到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咁最后在元朗的矿业街就因为紧急维修，矿业街近住朗平八号一段的全线是封闭。巴士路线 A37 和 268C 暂时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4个钟，刘佩龙。沈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来的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火烧连环船啊！但曹丞相唔使担心，我系消防员嚟噶。 点啊？呢个《赤壁之战》穿越版之《救火红心》有冇创意呢？ 不如你哋听下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的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啦。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中国历史广播剧。 今个星期就有轩尼诗道官立小学演绎新赤壁之战。 近年香港游客数字急剧下跌，对酒店及旅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疫情冇人知道幾時完，冇人知道聽日會發生咩事，咁但係都靈活去變通啦。 其實好多香港人啦，佢哋都係樂意喺呢個酒店裏面消費嘅。 咁旅行社咧就真係要係策略去經營嘅，最重要就係做翻啲本地多元素嘅旅遊。 企劃未來，亦知蜕變。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電視31。 香港呢個家好靚，但亦人多擠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 大家同心協力，一定能夠化解危機，一齊守護香港，令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 由香港電台、香港警務處聯合製作防騙攻略。 而家疫情人人都冇公開，呢、這個方法肯定揾到啲水魚上當。 明仔，疫情嚴峻，公司生意唔好，要精簡人手啊，你明啦。 無需經驗，高額佣金，真定假啊？唉，怕乜啊？最多問下先至再決定做唔做咯。喂，我想问一下你哋系咪请人啊？ 系啊，我哋随时都请人，你在家工作就得噶啦。 吓，在家工作唔使见工？ 呢份工咧就系做生产数据嘅，只要喺屋企完成生产数据嘅任务就有人工噶啦。 但你讲嗰啲咩生产数据任务系点做噶？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看图识字就得噶啦。你开咗户口，将资金放入去指定嘅银行账户，跟住指示做数据任务，成功生产到45个任务就可以有钱收噶啦噃。 吓，我要入钱先？好啦，入少少试下啦，最多咪蚀3000。哇，真系有钱收噶！太好啦，按电脑几个钟就有800元收，呢份简直系绝世好工啊！我今转仲入咗20000元，一阵啊就可以拎翻几千蚊啦。 陈小明先生，公司嘅账户记录冇你嘅资料啊。 吓，边有可能啊？你 check 清楚。 你所登用码未有用户登记。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招聘短信，声称无需任何技能，或者见到啲招聘广告以刷单员、下单员、数据生产员，又或者系点赞员等等嘅名字作为招来，声称可以搵快钱，甚至乎获得优厚报酬嘅话，大家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如果相关嘅广告入面有公司资料，应该先了解公司嘅背景同埋业务性质。万一入职的时候你被要求要缴交保证金或者是电资费用的话，这份工很可能是一宗骗案来的。 哪有这么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李志刚啊，其实他份人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噶。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廿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其实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再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敢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你健康哥。 我哋成日都會講咧，話我啲老人家咧，即係可能，哎，你同社會脱節咗，你都唔知而家個環境發生緊咩事嘅，你都唔 update 下嘅咁講。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都好 update 嘅，即係會成日上網啊，撳下電話啊。喺最近日本咧，係做咗一個咧問卷調查咧，就發現到好多嘅長者咧，學識咗上網之後咧，佢哋原來發覺咧，哇！我人生有晒目标啊，有意义啊，同埋个生活咧系积极咗好多啊。对比起一啲咧就系完全冇上网嘅长者， 我觉得两睇啦。因为你唔上网可以做第二啲嘢嘅啫嘛，游山玩水啊，又或者雕下花啊，吓写下杂志啊，写下笔，即系我觉得系两样嘢嚟。 系，但系如果上网嘅话咧，佢嘅眼界又可能真系会开啲。 真系啦， 因为喺网上面，你睇下诶，谂下我哋成日都睇一啲片咧，系有啲嘢系哇，我真系未见过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呢有时咧。你上得網多咧，你又見到有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咧，佢又好多將一啲平時 假資訊、 假嘅資訊咧，又以為咗真㗎，好危險㗎，你知唔知啊？ 咁又係，佢冇諗過咧，而家啲科技咧做到某啲嘢可能 係 好真 的。係啊，即係同埋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是、我成日覺得係呃呢一啲好似叫做無知嘅朋友嘅時候咧，就呃佢，即係擺啲咁嘅嘢俾佢咧，令到佢以為係啊，呢、這個世界好恐怖嘅，好驚咁講。咁啊，亦都所以有好多後生嘅朋友就話。啊、其實佢上網咁多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呃嘅機會又多咗咧？騙案又會多咗咧？咁樣， 所以有啲咩事咧，一定要同屋企人講咯，即係唔好自己一個人咧，即係擔曬上身啊，以為自己可以解決到，因為有陣時候有啲人咧。 即係可以好變態，佢為咗呃你錢咧，佢咩都做得出㗎。係 啊， 但係屋企人咧有好多時咧有啲嘢係唔講㗎喎。我咪話俾你聽咧，有一次咧，即係我屋企嘅屋企人啊嚇，咁佢收到嘅電話啦，咁佢接到嘅電話其實係一個騙案嚟嘅。咁佢聽完咗之後咧，就覺得呢樣嘢係唔可以講俾屋企人聽嘅。因為覺得咧，即係可能好 驚佢擔心， 係啦，驚人好冇擔，即係會擔心。但係其實佢已經被人呃咗啦，咁樣， 嗯嗯、 即係有啲嘢係反而屋企人真係唔講得嘅，佢覺得係。 係咩？我覺得講咗就反而好過冇講咯，起碼多一個人可以分擔，同埋多一個人解決咯。我會講噶， 你會講啊？但係有啲事可能係關係到可能有啲其他屋企成員嘅時候，你就擔心啊嘛。係 啦 係 啦，佢就係因為關事啊，有啲嘢係。 哦， 係啊， 譬如可能突然間話。我捉咗你个唔知边个屋企人嘅黄金鸡， 呢个一定要讲添啊！我报警添啊！我会讲嘅，其实因为我口无遮拦，我一定我系咩都讲晒。 13×13=3系几多啊？ 39，好惊啊！我以后唔敢计数啦，我乜都唔识噶。系啊，你网上嗰啲骗案一定要话俾人听啊！ 系啊， 小心啲啊！咩好多坏人嘅呢个世界， 提子啊，提防骗子啊，真系。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出远望， 到晴朗。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群星合作嘅前， 可能系我，可能系佢，可能系你，700万人嘅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是 Sugar， 我是一个网购的支持者来的。无论屋企的柴米油盐啊，又或者是衫裤鞋袜啊，哇，我乜鬼都买，我全部都是网购的。 小姐你好啊，你订嘅嘢咧已经到齐晒噶啦，麻烦你点一点佢签收啊！ 哎，唔该晒你啊！咦，系、啊、认得你啊？点解又系你嘅？ 哦，系啊，我负责呢一区噶嘛，所以咧，逢系有啲乜嘢嘅物品啊喺呢一区嘅话咧，都应该系由我送噶啦吓。 哦，咁就好啦，真系唔该晒你啊！ 但系小姐你做咩望住我心口嘅？你有少少系令到我唔好意思，唔好眼定定望住我啦。 哎呀，冇啊！我觉得咧，虽然你戴个口罩咧，但系咧，净系睇你只眼咧，觉得咧。点解你咁靓仔嘅？边有啲速递员咁靓仔噶？ 哦，咁我都有速递员 A K 嘅呢个花名嘅，系啊系啊。 你又叫威威啊？ 我唔系啊，我叫猪猪啊，系啊，喂，讲笑咋，系啊，喂，小姐唔该晒你啊，吓，下次再有包裹攞俾你啦。 Okay, 拜拜， 我要走先，拜拜拜拜。 哇，慢慢咧开始咧，我同咗呢个人好熟络啦。哎，唔系、啊。平时咧，我送嘢嚟呢一个人咧，我望下佢咧，哇！但系咧呢一个咧，哈哈实实又几靓仔喎。 小姐，小姐，呢一度啲嘢齐晒噶啦，诶，签收啊，唔该。 哇！天气咁热咧，诶，你使唔使咧入嚟饮杯嘢啊？ 啊，唔系咁方便嘅 ，sorry 啊，因为我哋公司规矩咧，唔可以立乱咧去咧，即系顾客嘅屋企嘅，同埋我好少咧入顾客屋企，我唔方便，唔好意思。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咁唔紧要啊，不如我攞罐汽水俾你饮啊。 哎呀，唔使啦，哎呀，你执俾我啊， 唔使客气嘅你。 咁啊，恭敬不如从命，咁罐汽水我攞噶啦噃，多谢晒，多谢晒。 慢慢地咧，我已经开始同佢好熟啦。我知佢个名啦，原来佢叫阿彪啊。以前咧佢系导游嚟嘅，但系咧佢嗰间嘅旅行社咧都执鬼埋啦，于是佢就转咗行做速递咯。 小姐啊，其实我哋公司咧有一份问卷嘅、哦，如果你觉得咧我哋做得好嘅话咧，唔该帮手填下。 OK， 冇问题嘅。 哦、OK， 全部十分。 十分啊！哇，多谢晒你，唔该晒。 系啦，俾高啲分佢咧，见到佢一面啊嘛。 你讲咩话？ 冇。 好好，咁我攞翻去先啊！唔该晒，唔该晒。 为咗要见多佢几面咧，我疯狂咁去网购，买咗好多嘢，买到成屋都系。 诶，小姐你好啊，诶，请签收啊。 咦，点解会系你嘅？之前嗰个哥哥咧，你新嚟噶，你好生面口、 啊。唔系啊，我唔系负责呢一区嘅，有另外一个速递员咧送开嚟嘅。 咁你唔系负责呢区，你就唔好乱咁过区啦。你啊叫翻之前嗰个哥哥嚟啊嘛。嗰、个系咪阿彪啊？系咪啊？ 哦，佢请咗假啊嘛，咁我咪代佢咯。 吓、啊，请假？咁我咪见唔到佢咯？ 咩见唔到边个啊？ 冇嘢。 咁得啦，呢啲嘢你嘅吓，我咁我走先啦，拜拜。 唔好乱咁跨区啊，俾翻人做啊！唉，我怀疑自己咧，唔觉意咁咧，有少少中意咗嗰个阿彪咯。死啦！唔通自己真系人到中年变咗中女好 dry， 连一面之缘嘅速递哥哥都唔放过？ 喂，小姐，又系你啊！唔该，你出嚟签收啊，系 啊, 啊！你终于翻工啦， 系啊， 放假之前系咪啊？ 我有啲唔 系 好舒服，所以就请咗几日假。 咩、哎、唔舒服？你话俾我听啊嘛！其实你照翻工，你嚟我煲啲嘢俾你饮啊嘛。 我唔系咁方便嘅，系啊， 真系挂死我啊！真系、 小姐，点解你会话挂住我嘅？ 哦，冇嘢啊！你冇事啊嘛，系咪啊？我其实话挂住咧，我订嗰啲嘢，因为订咗好耐咧，佢、都唔送嚟。 哦，系啊，你挂住啲嘢。 系啊，签喺边度啊？签收喺边度啊？ 哦，而家因为疫情关系咧，我哋而家第五波啊，几多波啊？ 系啊，系都唔知几多波啦，系啦， 因为疫情关系咧，公司改咗 policy 啊，避免有任何身体接触，所以我哋咧而家就唔使签收，就咁样理咧，接啲货就得噶啦。 其实我唔介意嗰啲身体接触嘅，其实我唔介意嗰个疫情嘅，有少少身体接触咧，其实都唔系咁。咁大件事啫， 唔係嗱，你又望住我心口啦，你係咪嚇見到我？ 其實我本來想望住你眼嘅，但你眼太靚咧，咁我揾啲地方望下咯。 哦，咁其實我都有速遞員 A K 嘅，係 啊，我知，其實前少少身體接觸都冇機會，唔係咁係咪啊？ 哦，咁其實點解你要同我有身體接觸？我 冇，你而家好翻未啊？你飲咗汽水啊？ 哦，汽水唔好啊，我驚咳啊，唔好啊。 涼茶咧，涼茶咧，清補涼啊，嗰啲咧 嚇。清補涼又 OK 喎、 啊。真係啊？ 好啊好啊，清補涼。咁我唔客氣啦，我飲啦，唔好意思啊。 哎呀，我煲嘢俾你飲噶啦。 哎呀，唔好啦，喂，咁多謝你先，喂，我仲有第二單要送啊。 咁快咁快？ 其實我喺度企咗好耐噶啦，通常我送完就即刻走噶啦。 OK OK。 多謝你啊，小姐，拜拜。 拜拜。唉。死啦！我发觉自己咧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泥足深陷啦。究竟我系咪想网购嘅咧？究竟我应唔应该向佢表白咧？佢会唔会觉得我呢一个如狼似虎、好猴琴嘅中年女人有冇搞错嘅咧？哎呀，死啦！我咪好 dry 咧。 罐清补凉真系好甜，好好饮啊！啊！這个靓女每次送嘢俾佢咧，佢都对我咁好，人品又好又靓女，而且咧屋企仲系住豪宅添。哎呀，算啦算啦，唔好谂啦。你做速递嘅咋？人哋又有钱又靓女又高贵又有学识又住豪宅，你啊想同佢表白啊？想创你嘅心啦。 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能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对你过于关。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嗱，今日开始我哋翻去念呢个乘数表啊！ 你今日输咗个数口啫，你嘅数口计算公 子、啊、我一出只歌已经系啦，播错晒，已经知道今日输硬。 我一同你去烧只猪啊！ 唔系，你有冇带个火盆嚟俾我揽啊？ 揽一揽啊，揽！ 你嘅石榴裙呢？ 或者我揾啲符水掩过你眼啊？ 但其实你今日个头开得很好噶，李志刚。 开得好咁搞错， 我唔需要你赞美啊！ 我头乱晒大龙，我点会叫我开得好咁搞错啊？ 喂，你临尾播咗个从今以后之后咧，你赢翻。 我都有份投佢啊！从今以后 阵脚大乱啊！佢开始自己投俾自己添啊！ 你点会 点解你咁都见到 嘅？用咗自己真个 account 俾我发现咗。 你见到我自己投俾自己嘅，系我系洗横手， 系啊！ 我下次都会嘅，系啊！恭喜你啊，刘敏庄，你系实至名归嘅。 多谢。 好。Okay,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